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依然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数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徐老师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事不宜迟，话说啊，在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长夏散病动泻寒中，稍事复习一下吧这句话。 上期结尾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个医生的气和病人的气 啊， 谁压倒谁 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对，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有的朋友在博客留言说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太悬了， 嗯，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医生的传记， 嗯， 汉朝有个名医叫郭玉， 嗯， 这在史书上有他的传。 哪个玉啊？ 玉石的玉 啊。 这个人啊是一个就是医疗技术非常高明的一个大夫， 嗯， 但是当时的皇上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给普通老百姓看病效果特别好， 嗯， 可是这个人邀请他给一些达官贵人王公啊贵族看病效果就差强人意， 嗯， 后来还发现一个更有趣的，就是说当这些王公贵族穿上平民百姓的服装，因为汉朝它也有等级， 嗯， 是吧，穿衣服的颜色质量都不一样，当这些王公贵族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来找他看病以后，疗效又特别好。这个皇帝就问郭玉说怎么回事， 嗯， 郭玉回答了几句话非常精彩，他就说医者义也，这句话是郭玉说的，你以前可能听说过这句话。 对，我以为就是跟易经的易嘛， 医者义也， 意味的义， 意思的义， 嗯， 就是郭玉说的。 对， 他说我们这句话怎么理解啊， 嗯， 就是说现在的医生是用自己的理性的那个思维去看病的，那巫靠什么看病？ 意念。 巫可不是意念，巫的层次要高，巫者神也， 嗯， 巫是用那种先天赋予那种神灵的本能去感知一些东西，所以医生呢比巫的层次要低一级，所以他说一句话叫医者义也，这个后天的意识就会受到你所处的这种俗世的很多的东西的干扰和影响，比如说突然来了说哦，这是多大一个官来找你了，然后呢这个人如果又是什么傲慢啊无礼啊，他不是说他故意要傲慢，他多少年形成那种习惯啊，那个当官那个架子或者那股劲儿啊，盛气凌人啊，什么威风八面啊，他不由自主带到这个医生这儿，他就忘了你是来求医的， 嗯， 你放的自个儿那个位置比医生还高，你让那个医生怎么弄？所以现在很多你说一些就是这种比较重要人物看病，他一般比如说做手术， 嗯， 他都给你这个露出他要做手术那个部位，告诉你他什么病，他不给你露那个脸，他就怕医生什么突然一看，哦呦，我给这个人看病，一下人拿手术的这个刀就开始哆嗦。 对， 所以医生的如果这个意也受到了这些别人的这种气场啊，或者是言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行为的左右的话，医生的就容易心不静，这种情况下看病呢就容易出问题。 哦， 还有一句话叫医不自治。 对， 为什么呢？医生得病了，或者医生自己的家人得了病，你自己给他看效果就不好，为什么不好？那会儿心是乱的， 对，不冷静，不理性， 不理性了，就很难就啊理性。我该用毒药，用毒药；该用热药，用热药。 嗯， 叶天士有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自己老母亲发高烧，他给别人看这病嘛，马上就升十高30克、60克就用了，但是这是他亲妈，他就不敢用了，他觉得升十高太凉，他就哆里哆嗦10克、15克，结果这个烧就退不下去。结果叶天士没办法，把他的一个对头， 嗯， 就是跟他有点这个文人相亲，医生互相也打架，他把他一个对头叫薛雪请来，薛雪他跟医术也非常高，但是理念上跟这个叶天士有点 相左， 薛雪起自己的那个医馆的名号叫扫叶三庄， 这文人也很可爱啊。 他这个母亲病了，自个儿治疗没效果，他就把薛雪请来。薛雪一看这个病，你应该知道啊，这不就是白虎汤症吗？哗，生石膏60克，开了，医生烧退了。 这为什么？就是说给自己亲人看病的时候，这个医生这个意就有点乱，所以我们说医不自治，自个儿得病了请别的大夫来看吧。这就说到了医生的气和病人的气互相的影响，就是说在很多细微的事情上把握的时候，中医他认识的比较深刻细腻啊，你要说有的大夫说我上来就动刀子动剪了我就不怕，那你本身气势就很强，这就是说意思是说不是我胡说八道啊，古已有之。 嗯 啊，从郭玉这儿就有一种说法啊，特别孙思邈写过千金药方，他里面提到叫大医精诚。 对，李老让我背来的。 对，你要背。他这个大医精诚啊，你记住这是大医，我们顶多做个小医生或做个中医就不错。他里面说什么？凡大医治病，必当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嗯， 你说这个心理状态调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下，那治病那效果肯定好。可是从我自己来看，还郭玉说那种，我们都够不上那个级别。 嗯， 只能说，哎，有些病人我们治不了，有些病人能治啊。这就是对上期这个。末尾一个补充。 好，下面呢继续往下聊啊。 嗯， 话说秋散病风疟，疟疾的疟，对不对？ 风疟， 疟啊，对， 疟疾的疟， 对 啊。秋天我们讲了，这个容易受秋风起，西风吹啊，这种西风呢带有肃杀之气，如果你不时及时的收敛自己的神气啊，不闭合自己的腠理和毛汗孔，容易受到这种比较肃杀的西风的这种侵害，得的病呢，一个是受风，再一个就是什么？疟是什么意思？ 拉肚子吗？ 疟疾，什么叫疟疾？ 疟疾不是打摆子拉肚子？ 哎，打摆子跟拉肚子关系不大。这个疟疾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会得一种一会儿发烧，烧到很高，一会儿发 凉， 哎，冷的就是就打摆子啊，这个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中医称之为往来寒热。 西医是什么形容这种病的？ 西医现代医学发现它疟疾是有一种疟原虫，它还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是一种微生物叫疟原虫。疟原虫侵袭到体内以后呢，会造成这种疟疾，有的是形成一种恶性疟疾。你比如说人，我们到非洲，很多人就不适合那儿的，不适应那儿的环境，得一种恶性疟疾，甚至要命， 肠子都拉出来了。 你又想着拉肠子，他是打摆子。 说到这个地方，我真的要跟大家那个一起分享一下了。我一直以为疟疾指的是拉肚子。 不对，那叫霍乱。 哦，对对对，霍去病的霍乱。 霍去病的霍乱。这个疟疾啊，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忽冷忽热？ 嗯， 我们讲，你如果阳气旺，你会烧， 对， 啊，烧起来以后，把收到的这种寒气啊，或者是病毒啊，把它免疫系统把它干掉。 对，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候补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金匮真言论。 还有一种就是我烧不起来，那我就往后退，这个人就会发冷。所谓疟疾呢，就是处于一种正邪啊交争，一会儿敌人东风压倒西风，一会儿西风压倒东风，当我正气鼓舞起来的时候呢，我会发烧。但是当我正气消耗完了以后呢，我就敌人又厉害，我就发冷。就中医讲，这种病是属于处在半表和半里中间的这么一个状态。中药治疗这种疟疾呢，有非常好的疗效。我们不是针对那个被感染的那个病毒或者疟原虫去的。现代医学就是说我怎么把疟原虫杀死， 对， 我就不得疟疾。但是呢，又犯同样的问题，疟原虫有抗药性，一个疟原虫倒下去，千万个疟原虫又站起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哎，所以很多人说要把这个话颠倒过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错了。我们古人一直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 啊，所以这个疟原虫你这么治杀不完。可是我们现在发现中药不是针对疟原虫和病毒的，我们是提高人的正气的。 把它受的那种风邪或者是这种有形的这种物质的邪气，把它我们正气强了以后，跟它取到了一种均势，我也不杀你，啊，你也别杀我，咱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那怎么办呢？ 哎，相安无事， 还在体内吗？ 可以还在体内，但它没有发作。 那不是很危险？ 哎，不是很危险，就是说你想想啊，你吸一口气，你有多少细菌病毒进去？它怎么会杀你？是因为我们有一套正气作为防线，有一个特别好治疟疾的药，现在也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是推广到了非洲。 嗯， 就是以前我们卖给非洲的，就是出口到非洲的世界各地啊，卖给非洲药都是那些去杀疟原虫的药。事实证明，我刚才说了，疟原虫赶不进，杀不绝，你这个思路有问题。所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广一个中药。这个中药呢，它不是杀疟原虫的，是提高人的那个免疫力的。 嗯， 这个药就叫青蒿，就从青蒿里面提取了一种它的一个有效成分，叫青蒿素。这是咱们建国以来要说中医药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对世界人民的健康有没有贡献，青蒿素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成果。青蒿素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我们古代人用它就做治疗疟疾。治疗疟疾在那个晋朝葛洪写的一个走后方里面， 嗯， 就提到了用青蒿来治疟疾。但人家怎么说这个药呢？它是用新鲜的青蒿， 嗯， 榨汁搅汁以后去服用。 嗯， 现在医学呢，我们就用科学手段去研究，就发现你把青蒿拿水煮了，它就没有效果。 嗯， 就按古人这个方法，把它新鲜榨汁，然后呢去服用，治疗疟疾效果特别好。 说明它对温度敏感喽？ 对，就是说你的温度就把它的里面这种东西分子结构给破坏了。 嗯， 可是古人他没有现在所谓这种科学的方法，他怎么认识到的？葛洪你知道干嘛的吗？ 干嘛的？炼丹的吗？ 哎，广东罗浮山。 对呀， 葛洪采药炼丹的地方。 对， 2005年我还专门去参拜了一下，到那个洗药池炼丹灶，我还去摸了摸。 嗯， 中医一个大家， 应该是道教的对吧？ 道家的一个大师。 对，他好像做了很多这个这个道德，就道经里面，就是道那个里面就这些书籍的一些注解什么的，我记得没 写。他写的最有名一本经典著作叫《抱朴子》。 哦， 抱是怀抱的抱，朴就是厚朴的朴，抱朴。 重这句话的重点是厚朴。 我以前讲过，道家提过一个口号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葛洪提出来的。 他是 多么豪迈的一句话！ 传说中他是很长寿的，对吧？ 他没有长寿，他活70多岁。他后面有个叫陶弘景的，比他长寿，活80多岁。 哦。 这个打摆子啊，后来人们影响，人们说啊，就是说任何中医认为的疾病呢，都是身心不可分的。 对， 它表现为好像生理上的一个病，其实有很深的心理原因。 对， 就疟疾也是一样。我研究这个，就是除了中医以外，我有个爱好，就研究这个军史和党史。 啊，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几次被剥夺了这个军事指挥权和这个领导权，每次下台以后，毛主席犯的病才是什么？ 都是疟疾吗？ 都是疟疾。 啊，那说明他跟他这个情绪上有很大关联性了。 西风。 啊，被肃杀。 肃杀了一下、 哦， 内心受到了震撼。 就内心的西风。 内心的西风，但是毛主席最可贵之处，他就是知道这种审时度势。隐忍不发，哎，我到了这个阶段，那我就蛰伏吧，我就去打摆子吧，去养病吧，是吧？毛主席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以后，去他还是苏维埃国家的主席嘛， 嗯， 那会儿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嘛， 嗯， 他是第一任主席，他就带着手下人去到丈量土地啊，去搞这个调查研究，哎，采风，然后等啊，红军说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要长征，那就跟着走啊，坐着担架打着摆子跟着走，等到时机成熟了，遵义会议选入常委，然后再去进入决策层， 嗯， 就是该打摆子的时候就去打摆子，那个就是什么正邪交争的时候， 嗯 啊，你去养养病， 有道理。 好，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冬散病必绝。 必绝啊，因为这个风我们以前讲了很多了，就是说到人受风以后会咳嗽啊，过敏啊，就出现很多什么荨麻疹啊，或者是很多这种瘙痒的病，其实这都是受风了。关于受风的这个穴呢，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人体对风呢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头项结合部三个穴， 风池、 风池、风府、宜风。 嗯 啊，中了这个风呢，容易脑仁疼或者面瘫。 嗯， 还有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说了那个要含胸拔背，肩胛骨要覆盖上后背。这儿有两个穴叫，一个叫什么风门， 嗯， 一个叫丙风，这我们以前讲过。还有一个风，就哪儿呢？这个风的名字叫风市， 在哪儿？ 市是市场的市， 嗯 啊，这是足三阳胆经的第31个穴，它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双臂下垂、颈贴裤缝、中指触及的那个部位，那一点叫风市。 那你说刘备这种双手过膝的人，那不摁到人家阴陵泉去了，整三里？ 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定位来取的话，一般我们都同身寸， 嗯， 就是说这人长成这么奇怪的样，它里面的经络和脏腑就有奇怪的，你一定根据它的去取，你不能说是手里拿个尺子刻舟求剑啊。书上说了，是从那个股骨大转子到了那个膝盖那个肚皮，然后说取分多少份取多少寸，不对，按人取。 那真的是牛逼那种，就是 一定要按他手上去取啊！我临床碰见很多人的很奇怪的。我们经常说取肚上的穴吧，中间不有个肚脐？ 对呀、 啊，我就能看到这个肚脐到这个胸骨啊， 啊， 胸骨就是我们这个心口窝这儿。 对呀、 啊，好多人的尺寸差别太大了，有的人就短，有人就长，有的人吧，心口窝这儿有一个我们叫臂骨， 嗯、 就是胸骨下面有个剑突，是个软骨。 对， 有人就没有， 我就没有， 你就没有，那你就 容易受伤。 哎，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心包。那个臂啊，就是我们隐蔽的臂 啊， 遮蔽的臂。 对， 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好像是个护心镜，有臂骨的人心理素质就好一点，没有臂骨的人就稍微差一点，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 伤心嘛，很容易伤心是吧？ 这就说到了取这个风市这个穴呢，就专门治我们就是下肢容易受的一些风。 嗯， 下肢的话，很多人说，哎，外面也有刮风下雨，我有感觉，其实是什么？先受风了。先受风以后才会有什么寒啊、湿啊、热啊这些邪气进来。 嗯， 就是说你把风掌握好这三道防线。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女孩穿超短裙，我一看那个短裙卡的那个印儿，正好露出个风势。 然后呢，还有那个脖子还露出来啊， 脖子、 腰再露出来， 肩膀再露出来，后面这个肩胛骨露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经常看见一个女孩子啊，穿那个衣服，现在以前还有个吊带，现在吊带都没有了是吧？ 那天我们去参加那个新周刊那个晚宴嘛， 对啊， 对， 对， 我一看那中国大饭店那么冷的空调开着，然后有几个美女穿了晚礼服，结果那大后脊梁就那么亮着， 很容易得肩周炎， 还不如披个披肩啊，这很容易得受风， 对、啊、 夏天受到了秋风，有可能，这风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接着讲呢，就讲冬散病必绝。 嗯， 冬天人的阳气往哪儿走？ 冬天阳气应该是往下往里的吧？ 往里收了。 嗯， 其实从秋天就开始收了。 对， 我们说啊，秋天要养收，是吧、 嗯？ 收敛，收敛神气啊，令这个秋气平。这就是《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讲到冬天冬三月叫此为闭藏，干脆我的阳气都藏在里面不往出了。阳气收到身体里面以后呢，就是 哪个部位呢？ 内脏，最深的是脏，其次是腑。 哦， 就是收到深了，不往体上走了。 这个我有一点点难理解啊、 嗯， 这个阳气又怎么收到身里面去呢？ 阳气你摸一下它的温度嘛。 哦，对， 是吧？摸一下温度，你有没有阳气就知道了。 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 嗯，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到金匮真言论，仍然是和徐文斌老师啊一起来学习这一个第几段呢？总而言之，讲的东散病必绝。刚才讲到了一个话题呢，就是阳气啊收到内脏里面去，怎么才能收到内脏里面呢？ 收到，你看啊，我们说吃冰棍什么时候吃？ 我以前以为是夏天吃，现在明白应该冬天吃。 为什么？ 哎，有一次李老给我讲的，李老说， 对， 他说是吧，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为什么说冬天要吃冰棍？ 对啊， 其实你从这个自然哲学的道理来讲，就是说自然界有什么你吃什么。 对， 夏天有冰吗？ 对啊， 除非你人为啊，你做那个苇有冰箱啊，然后有冰棍。自然界来说，夏天没有冰，你干嘛要吃冰？什么时候有冰？ 冬天。 冬天有冰，咱们都吃过雪吧？ 刨冰， 打雪仗的时候渴了，抓一把雪，那会儿空气污染不是很厉害啊，那雪挺干净。 嗯。 北京人讲究冬天吃什么？冻柿子、冻梨、冻海棠果，这都是冬天吃的。为什么吃进去你不闹肚子呢？人体那会儿的阳气最热的就在肠胃里面，所以你吃进以后能把它消掉化掉，不闹病。夏天人的阳气往哪奔呢？ 往外 四肢嘛，若有爱在外，全发散在外面。这时候它内脏或者脏腑的温度比较偏低，你那会儿再吃冰棍。北京这两天40度啊，昨天42度，我一看，可是就在这么热的时候，你吃什么喝什么？喝茶， 喝 热 茶是吧？ 喝热茶，而且要喝红茶，不要喝绿茶。你看，冬散病必绝，意思必什么意思？ 必，广东话有不悲，就是那种麻痹的意思。 是麻还是痹？ 麻是麻麻的，痹是没有感觉。 哎，痹是要麻木不仁，那个不仁的那个状态。 哦， 没感觉，就是说。冬天容易出现什么？四肢、胳膊和腿没感觉，就闭住了。绝是什么意思？ 绝阴经，绝什么意思啊？ 我们经常说四肢厥逆， 冷嘛， 气血倒流。 对呀。 绝呢，中医还有一句话叫热身厥一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小孩子发高烧吧，烧的40来度，都快抽了，你摸他的手， 冰凉。 这叫绝。 哦， 气血不往这儿走，它往倒流了，所以这个痹和绝容易在冬天。其实就是说，当人阳气收敛的时候呢，可能要舍居保帅，人在肢体上呢就会出现一些这种痹和绝的问题，就是一摸手鬼手很凉。但是如果到冬天出现手脚冰凉还正常。我看很多人夏天这两天，我看这个病人一摸手哟，我说这么热天您的手还这么凉，那就问题就更大了。 痹厥 啊， 真是很可怜啊。 哎， 那通常这种情况下，冬天如果手冰凉的话 啊，冬天我们说了容易出现冻疮。 对， 冻疮原因什么？阳气过不到那儿去。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很冷啊，是把那个手伸到米缸里面去的，有没有道理啊？ 有。我是66年出生的嘛，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点营养不良。 对啊， 就我们那会儿吃饭还有粗粮细粮之分。 对啊， 细粮才30%，粗粮我们那会儿吃叫钢丝面。你知道什么叫钢丝面？ 不知道。 就玉米面 啊， 棒子面压成跟面条一样，它一冷了以后它是发硬的，你把它那蒸熟了以后弄软了去吃，那叫钢丝面，吃钢丝整天。那会儿我发现我们那会儿就特别容易长冻疮。 对啊， 就是说明自己的营养不够，阳气不足。 对啊， 现在营养好了以后呢，我看得冻疮的人 也少了， 再加上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冬天也不是那么冷了。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不注意养生啊，暴露太多。你看冬天，我们说戴个棉手套 啊， 护个耳朵，戴个棉耳朵，保护好自己这些容易出现痹和绝的地方，你也就不会受到这种冻伤。但是你要非要去铲冰卧雪去，那是自找。 有一个技术问题啊，有些时候啊，尤其在东北一个地方哈，有一些人呢晚上喝了酒之后又冷，但是又想撒尿，于是呢就拿出来自己玩玩，但是呢会不会就是因为那样就寒气就进去了？ 你说就是出来撒尿？ 对啊，就是 东北你不可能说那种热冷天，东北人家里都有夜壶的。不可能出去撒尿。 就是有些人晚上喝酒啊，出来就比如在餐馆吃完喝酒，然后就站在马路边儿， 我告诉你，喝完酒最容易冻伤。 对， 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好多人问我说，酒是热的还是凉的？ 嗯， 我说你问我什么时候？刚喝完酒是热的，全身气血都往体表上散。 对， 这会儿人觉得啊，就是喝完酒打架，胆气壮了啊，酒壮怂人胆，然后气血沸腾，这时候热的。但是喝完酒过了一阵儿，全身发冷，就是他把你的阳气透散以后，他酒啊，它不是一个制造能量的东西，它是个火钩子。 哦， 就把那炉子啊，咱们闷着火，让它慢慢的烧。 对， 突然进去火锅，夸夸一捅，哗一下火一下着了，着完了呢。 哦， 所以很多人醉鬼啊，你知道冻死怎么冻死的？就喝完酒热啊，跑出去一头栽在那儿，然后就冻死。古代人管这叫倒卧。 哦， 以前城里都有收尸队，冬天早上起来就把街上冻死那些人，撵到车上拉出去，不是拉出去喂狗，拉出去埋了。这就喝酒喝的，所以你说酒暂时性的会让人感觉热，但是长期会让人凉。 嗯， 其实这跟很多人说治疗这种阳痿，喝酒，他喝酒醉，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嘛。喝完酒以后兴奋，觉得有胜性能力勃起，但是长期以后起不来了。他其实就把那点潜在能量给你催起来， 嗯， 烧完就完了。 可惜可惜。 嗯 嗯，故冬不按窍。什么意思 啊？冬天容易得这个病啊。那冬得了痹厥怎么治？怎么治？ 痹厥怎么治呢？ 怎么治？ 他刚才讲的故冬不按窍，就是冬天不应该按摩的。 就是说，冬天如果出现了四肢的这种痹和厥，就是手脚冰凉，然后手脚出现麻木不仁的话，你不一定非要上去就给人捋胳膊捋腿，就是说让人的气血快快快，你这气血没有吗？赶紧给流过来。 嗯， 这叫什么？ 暗窍。 这叫舍帅保居。人本来是阳气不够的话，他舍去不重要的，先顾自己重要的。 对。 然后你一看，哎，这胳膊怎么凉了？你这儿都没感觉了，然后就上来就给人捋，错了。先顾身，再顾体。 哎，那人家说一天的冬天就是晚上。 嗯。 理论上来说，晚上也不应该按摩喽。现在很多人桑拿都是晚上去的，对。 现代人很多病都是这么得的嘛， 很可怕， 就是不正确。哎，先说一下下一句话啊，叫冬不按桥。 啊， 什么叫按？什么叫桥？ 据说按呢是按摩，对不对？敲呢是敲打。 按是动手。 哦。 桥呢？ 那就动脚了。 动脚。 大脚踩。 你以为那个泰式按摩有踩背，我们中医就没有踩背了。 哦。 按是拿手动手给病人治疗，这个桥是动脚。你前一段时间你不说你这个痛风让别人踹了脚踹好了？ 对啊， 那就是我们中医传统的脚法。 哦， 踩高跷嘛，听说过吧？ 听说过。 踩高跷用脚踩，所以古代有各种治疗方法。以后下一章我们可能要讲一篇叫易法方宜。 嗯，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再说。 嗯，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候补中医学堂堂主许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金匮真言论》。 嗯，易法方宜，什么意思呢？他讲完四季以后，他说人的生理或者疾病变化呢，还跟你居住的这个方向环境有关系啊，东方人吃什么，地势什么样，容易得什么病啊，西方人容易得什么病。他专门提到了处在中央的那些人，食杂而不劳，吃东西挺杂，物产挺丰富，所以显得比较懒散，有点四体不勤。这些人最适合的治疗手段是什么？他提出来叫导引按窍。 哦， 就是说处于中原地区的我们这些中国人最养生的方法就是什么？什么叫导引？导什么引什么？ 导气血。 哎，就是导气引气啊，你自己打一套拳，五禽戏、太极拳、形意拳啊，把自己的气血导起来、引起来，让它流动，是吧？我华佗讲五禽戏的时候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就说你看水流起来，它就不会长那些腐败的东西。这个门轴它老转，它也不会被虫子蛀了。 嗯， 处于中央的这些人呢，这个老是那么懒散的话，不动的话，就容易得病。哎，我教你一套方法，让你自己动起来，所以叫导气引气。如果你实在太懒，怎么办？ 偶尔放点血是吧？ 雇个按摩师， 哦， 给你按桥， 哦， 就是让人，让你自己不愿意动手动脚，让人家动手动脚，帮助你气血流通起来，这叫按桥。 哎，那按桥的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选择？ 哎，按桥的时候这就说了，冬不按桥， 就一天的冬天，一天的晚上也不应该按，对吧？ 当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什么气血往里收，往里收。人为什么要盖被子？我以前讲过， 对， 人的胃气啊，原来是呼在体表，甚至是出来到体外。 外对 啊，人呢一进来，这人哦，杀气腾腾，气势汹汹进来了，那是他放出来的气啊。到晚上了，哎，这个气就收回来，是不是？人觉得冷，盖个被子睡觉。然后你到晚上给人按摩，或者做那种强力的按摩。又把他的气血引到他的体表，或者引到手上脚上。我看现在很多人都是做晚上要做个足底按摩， 蒸桑拿， 蒸桑拿足底，这就是逆其道而行之， 慢性自伤。 哎，逆其道而行之就是跟身体要作对。 对， 身体说，哎，天黑了，我要收摄魂魄，我要休息了，我气血呢肝藏血啊。我们平常说气，平时气血流特别足，哎。人卧则血归于肝，肝藏血，不让它动了。结果这些人为刺激起来，让它去周流去动，这就叫违反自然之道啊！ 哦， 叫冬不按桥。 冬不按桥。 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医在各种治疗手段里面，就从中医治病来讲，最高的、最好的、最佳的治疗手段，你猜是什么？ 嗯，就是按桥啊。 就是按桥。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这绝对是朋的那个级别，朋友那个朋的级别。 哦， 什么级别？ 肉肉相亲， 肉挨肉。你看啊，我们中医有很多方法，针刺。 对， 这是谁跟谁接触？ 人和物理是吧？人和动，人和针嘛。 对，可啊，大的好的就是练过功夫有气感的中医啊，他可以通过针就是一个媒介，把我的气传到你的身上啊。这是，但是它的媒介还是个针，灸， 嗯， 用的是什么？ 艾草， 艾草是吧？还有砭石， 对， 刮痧 啊， 是吧？所有毒药就是用中药啊，这些乱七八糟所有的东西，全都是借助于物来， 对， 跟病人接触，就是说我通过第三方来达到影响你的目的， 对， 真正直接的治疗，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疗，就是按桥。最好的大夫，按桥大夫。 嗯， 只不过我们现在啊， 大医太少，这方面高人太少。 不是大医了，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东西给做贱了。 对。 建国以后有几个行业是把贱做成贵了。 比如。 相声。 啊。 说相声原来跟要饭的差不多。 真的 啊。就是啊。 有这么惨吗？ 天桥上，天桥卖艺的圈块地叫就地抠饼啊。就家里没饼吃了，然后在那儿说段相声，人家巴扔几个钱，敛吧敛吧钱买块饼回家养活一家老小。但是建国以后，特别像侯宝林这样的大师，把这个职业给做贵了， 嗯， 哎，成为人民艺术家， 嗯， 同时还有几个行业把自个儿给做贱了， 嗯， 其中一个就是中医，把自己做贱了。 嗯， 你看现在吧，又有点恢复。我见到现在有几个大的集团做这种足底按摩， 嗯， 他把这个貌似很下贱的职业做贵了。我说这个贵啊，不光是收费贵，让人觉得 有尊严是吧？ 让做足底按摩那些小姑娘们做这个事儿有尊严。 嗯， 他怀着一种敬业或者是自我肯定的心情做这个事儿，你去做足底按摩，这些人也得到了这种服务和享受，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但现在老百姓一说按摩，一想啊，小姐按摩、足底按摩、这那按摩、什么推油这那，就好像这个往那要不往色情，要不就下三滥走，让人一说啊、哦，你是个做按摩的，连做大夫都指，我们医院也有按摩科 啊。 让人一说你哪科的，按摩科的，让人觉得啊、哦，你这就是跟那个什么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做按摩是最高级别大夫才能做到的事。 哦。 你猜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我们试图去影响一个人， 嗯， 影响我们要给他治病，这个人已经得病，那么他肯定有问题，那么怎么帮助他解决问题，最高级别叫调神，就我刚才说了是那种巫的级别的。 对， 第二个叫调意啊，就帮助解决一些你的理性思考有问题啊，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啊，你怎么跟谁处理关系，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类似心理的治疗。最长而且最有效的治疗是什么？叫调气。 嗯， 就是影响到你身体的气血的运行和脏腑的功能。这个要你影响到别人的气，首先你得有气吧。 对， 你如果没有气，那你根本触动不了，就是产生不了这种和谐共振。 嗯， 那么我们现在人知道的都是什么？按摩都是在用力。 对， 你猜力和气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你想想商店里卖的那些按摩椅，还有那种什么按摩棒 啊， 还有什么按摩床、 震动棒、 震动棒，你说他们是有力还是有气？ 那肯定是有力了，是吧？ 什么叫力？ 力是，我觉得就是用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吧？ 嗯， 就是能够做功的，对吧？改变事物位移。 啊，对 啊， 气 的力嘛。 那气呢？ 气，我觉得是，您说吧。 力啊和气的区别，举个简单例子，就是硬笔书法和写毛笔字的区别。 哦。 你拿钢笔写字，你用的是什么？ 用力嘛， 用力吧。你有谁也没有这把力气啊？有啊，那写呗。但是你用那个毛笔，那个软哒哒的毛，写出一个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字，你靠的是什么？ 嗯， 你光有那一把蛮力行吗？ 有道理。 是不是？你拿起那个毛笔字，你给我写个字儿。 嗯， 如果你没有气，你那个气就渗透流露不到你那个笔尖上，你写出来的字就是软哒哒、软绵绵，特别难看，甚至跟那个叫什么狗刨似的。给人做按摩， 嗯， 那个按摩椅、那个按摩棒、那个硬硬哈哈那个东西，用的是力、 嗯，对。 而这种力什么？简单粗暴，它是直线的， 对， 它是个暴力， 对， 是吧？所以我经常说一些我的朋友们说孝敬父母，哎呀。怎么办？除了买脑白金，就买一个按摩椅，有的还给买一个按摩床。 对， 但是我跟这些老年人说嘛，我说啊，做按摩必须要找到啥穴位。 嗯， 你哪儿有病，我给揉哪儿，对不对？ 对， 找不到那个穴位瞎揉，那是不是跟挨打一样？另外，找到那个穴位以后，你是不是要掌握它的力度、大小和方向？ 嗯， 如果你掌握不了，那就是一根硬棍在那儿捅，你是不是又跟挨打？所以这就是力和气的区别。所以我说，那些不懂这些力和气的人，不懂按摩原理的人，老去做那种这种粗暴的按摩的， 机械按摩， 最后呢，其实你每个人都有体验，你做完以后，你看你舒服不舒服？做完以后，很多人不舒服，所以很多人买回那个什么椅啊床，最后就在那儿挂衣服晾衣服去。如果是一个有功夫受过训练的人，就是这种按摩的高手，首先他有力， 嗯， 他身上一握手他是有劲儿的，更为可贵什么？他有气，气表现在哪儿？刚才你说阳气呗，那个手是热乎乎的，跟个小火炉是烫的，为什么？他会给你做按摩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气用到他的手掌上，平时他手可能常温，可是一给你做按摩的时候，他那个手火烫， 对， 滚烫， 对， 然后他能知道这个火烫的手，他摸到你身上的这个穴位，或者是摸到你身上部位，他知道病在哪儿，因为那个有病灶的地方，它的温度，它的那种就是那种质感， 嗯， 有没有粘连，有没有颗粒状，有没有条索状啊，都不一样，他能逮住那个我们叫病气那个点。然后逮到这个病气的点以后，他知道从哪下手。以前我们讲过真假机具，如果他长得像一个小桃核一样的这么个结，那么高手知道他那个结的那个眼睛在哪，就是最硬的那个最凉的那个部位在哪，而他从那入手，而且他用的力是一种什么，我以前讲过叫蚕丝劲儿，是一种螺旋旋转的一种力，或者叫一种气， 它不会让你疼，很多人一按摩就疼，不对，它是有一种渗透劲儿。举个例子啊，古代你知道衙役吗？ 衙役啊 、哦、就是那种审犯人那些人， 嗯， 你一进来我打你一百杀威棒， 对， 如果你交钱， 对，打得皮开肉绽不疼，对吧？ 打得皮开肉绽 很容易好， 很容易好，你要不交钱， 嗯， 皮都不破，一身死肉，你知道为什么？那就是掌握了一个力和气的那种度。 嗯， 这些衙役你知道他们怎么训练吗？他们也有奶子功。 奶子功，对， 怎么训练啊？ 啊， 他们一般训练是在一层豆腐上， 对， 铺一张纸， 对， 然后就拿那个棍子去打纸，最后要达到什么效果？ 豆腐烂的纸不烂， 豆腐烂纸不烂。所以我们中医这是坏人啊，是怎么训练出来？我就告诉你那个劲儿啊，拿捏的那个分寸有什么不一样？真正高手是什么？给你治病，皮不带破，但是那个劲儿透进去了，皮下那些硬结啊，那些真假积聚散开了。所以说，这个按摩的人，第一要有力，第二要有气。还得要什么？还得要什么？ 还得有正气。 还得啊、哦，对，还得有正气，不能带一身邪气来。 对 啊，好多按摩大夫犯这个男女错误，跟异性病人一有这个肌肤之亲，就满身邪念啊。还得有正气。 嗯。 第三个，如果他一边按摩一边接手机打电话， 哦，那个很可怕了，那个电磁场全传进去了。 不是电磁场，心不在焉。 哦， 我们讲医者意也，意道气道。啊，你练过太极拳、形意拳人都知道，以意领气。他全神贯注的用自己的意，在观啊、哦，这老大娘得了个什么病啊？他结在这儿了，我怎么把它化开？他是入了肝经，我怎么把它引到胆经？然后从他这个胆经的末梢，从足窍阴、足灵气、足窍阴给他散出去。他在用他的意啊，就是后天的意识考虑这个事儿，全神贯注做的时候。它是一个效果，它也有力也有气，他在那儿手搭那儿，他是想着老婆打架啦，孩子小升初呢，那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哦， 所以比这个有力有气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在全心全意，哎，他在用意。 嗯，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除了后天的意识以外，他在用心 啊、哦，用心， 用心用神。 嗯， 他有一种那种慈悲。关爱之心，哎，这人得这么病这么痛苦啊，我怎么好怎么办？他要用了心再给你治，那你祝贺你，你中大奖了。可是我们现在有几个大夫能做到这一点？ 是， 要么是用蛮力揉完了以后浑身青紫回来了， 对， 要么有点气啊，心不在焉，神不在焉。所以你想，有一个好的按摩大夫在帮你疏通导引气血的话，你还不混一个这个气脉畅通、肾气有余？ 嗯， 宋美龄 对， 活到106吧。 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啊、 天天有一个特别好的按摩师在，又有气又有力又有心又有意，给老太太在做按摩。 嗯， 所以我想，这人要一辈子有这么一个 这样的朋友， 这样的朋友，而且每次给你做的时候都又心又意。哎，真是。 所以你说当如果一个按摩真能做得像你这样做的，那太宝贵了，对不对？ 太宝贵。 人家是把自己的，相当于是把自己的精气神， 对， 都交付给你嘛。 但这个东西吧，你很多人说，哎，我用心用力用气，是不是在消耗我自己？我告诉你，不消耗。他给你做，他也在练功夫。你这个不做，他也在浪费。我只不过是把这些散的这些气凝到一块儿 啊， 然后给造福给别人。你说我们看病，整天看病，沾沾用不用心，用不用意，都用，但是闲着也是闲的，是吧？不用也是不用， 你也过千了。 就是说，我现在看那个很多这个医院啊，这个一上班一查完房，每个人笔记本电脑在那看股票。你说这样大夫给你看病，你放心吗？ 哎呀，这也是整个时代的。 所以你以后做东吴相对论，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医改。 对对对， 为什么老承认药有价值，那个 CT 有价值，不承认医生有价值？你说一个这样的按摩大夫，又用心又用意，又用力又用气，给你全神贯注的坐上半个小时按摩，他值多少钱？ 最少500，我觉得。 我天， 看人了，给梁冬做这五千。 那你咱们不应该分彼此？ 不是，这是个医疗改革的一这个话题，就是说承认不承认医生的价值？ 你 承认不承认？ 应该承认的。 你看现在是承认药有价，我可以10块钱挂号费，甚至阿姨说我这免费看病，但是一开药开上千，这就是老百姓一个心理说，哎，药值钱，我花钱买这个药了。我就觉得心安理得。可是你说让一个大夫说我给你治病，我一味药也不开， 嗯， 但是呢你给我花多少钱， 花500， 哎，花500或者1000，人家说不值。所以这就是对这个按摩背后的那些东西认识不到啊。你大家说，哎，不就是用个劲儿买个按摩椅噔噔噔给按行，你试试按完以后你跟挨了顿打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唯物不唯人呐、啊，也是一个问题， 对 吧？ 哎， 过于唯物啊也是问题。 对， 稍事休息一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回到国学堂，依然是有请这个徐文斌老师。刚刚讲到这个，故冬不按桥，春不鼻拗， 求拗。 这个所以有习惯性是吧？人家是习惯性流产，我是习惯性 念错。 春不求拗，您说。 这个啊，就是我们把这儿啊，很多书上在这儿是个逗号，我们把它打个句号， 嗯， 就是说冬善病必绝。逗号，故冬不按桥。 就 是说当冬天那个阳气气血闭藏在身内不向四体流的时候，你没必要跟老天作对，非要把这气血往胳膊腿上去引。 嗯， 哎，你做点人为的自我保护，把它保暖就行了。 嗯， 啊，叫冬不按桥。冬不按桥句号，打个句号就得了。 嗯 啊，下面这些话呢，有点有可能是一种演文，就是说重复的，说的一些话，就是说，如果春不求拗， 嗯， 就是说春天你没有出现这个鼻子流血或者鼻塞流鼻涕的话呢，你也不会得那种镜像的病， 对 啊，春不病镜像，然后呢，仲夏不病胸胁啊，不伤到自己的重要的这个脏器的话呢，长夏你也不会拉肚子跟那个一泻千里没完没了。 嗯， 然后如果秋不病不被邪风感染不打摆子的话呢，你冬天得这种四肢麻木不仁和这个四肢厥冷的这种病呢也会少啊。这是一个排比句，我们姑且这么理解它。下面一句话叫松懈而汗出也，什么意思？这是冬天最忌讳出现的症状。 嗯， 冬天最忌讳出现，冬天叫闭藏啊， 对， 毛汗孔是严格关闭的， 对， 收紧的，你那会儿冬天出汗 那很可怕， 极喘。 如果一个老年人冬天出汗，那就 哎，那就是我就说这个久病逢之却可惊，冬天出现了伏脉，出现了出汗，人到快死的时候出现的症状叫汗出如油。 哦， 油是啥东西？ 精神啊， 精，哎，没错，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油就是精，还在那儿做这个抽脂手术呢。 哦， 对吧？ 对， 这个松懈，夏天这个冬天要闭藏呢，还冬天呢，就是这种更忌讳出现那种拉肚子， 嗯， 而且是没完没了的拉肚子。我治疗几个病人就是，拉肚子拉到肠黏膜都拉出来，就那么厉害。 肠黏膜拉出来是什么样 的？拉出来是什么样的？ 被各位听众朋友做自我做判断啊。 白色的， 看着像 就像那鼻涕一样的东西。 哦，那个东西 啊，就拉出来了。这个我看到的一些就是现在得的所谓的叫溃疡性结肠炎或者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嗯， 很多人是冬天受寒，还有一个家里装修。家里装修受了那种毒气以后就伤到了肺， 嗯， 然后肺和大肠又 相表 里，他那个肺的毒气转到大肠上，结果就是不停的拉， 哦， 拉止不住，我就想，哎，这个止不住是不是人家身体有这他的道理，有拉的道理。后来人家慢慢一说的时候，家里装修了，赶紧离开那个充满毒气的家，然后这个 就没事， 慢慢的一个泄就缓解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如此。 我刚才留意到一个形容啊，叫春不必景象啊。 嗯 啊，就是这个景象它旁边都是叶哈。 哎，对， 这个字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叶字旁就是景象都是叶呢？ 这个叶在这儿不念叶，它念蟹， 什么意思？ 代表头颅， 头颅的意思。 它是个象形字。 那和顺的这个顺字是不是也这个意思？ 哎，顺。 那顺是怎么解释呢？ 顺怎么解释？好像就是眼泪鼻涕往下流， 叫顺， 那个样叫顺。哎，我还真也研究过。你看啊，带蟹字这个字啊，我们原来 那个叶字， 哎，就是这个一页书两页书这个叶， 嗯， 所有头上的这些描述中医中国人描述头颅上面这些部位的，都带个这个蟹字。 嗯， 你比如说颜面的颜， 对， 是吧？ 对， 我们说这个龙颜大悦或龙颜大怒，你到颜值哪儿？我们经常说给你颜色看看。 哎，这是个好问题，给这是好问题。 你说这个岁月改变了你的容颜，我说是改变了容还是颜？颜是哪儿？ 有意思，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告诉你，颜就是印堂。 哦，是吗？ 嗯，我们说这人印堂发亮，看这人颜有色。 哦， 颜色是指印堂那儿那个。那个颜色，那个 color 啊， 所以有时候说中文你说的说不清楚，赶紧往英文那儿去靠， 来点散装译， 来点散装译。颜是指印堂，我们中医望诊望闻问切，一打眼先看眼神。 如果这个印堂很亮呢？ 哎，印堂发亮就是说督脉的气很旺 啊。 好多人走背字倒霉的时候，印堂就是暗的。 我认识一哥们儿印堂老是发亮，那运气老是不好 啊。那你就是吧 啊。 那要走大运， 肯定要走大运是吧？ 先 憋着是吧？ 处于潜伏期， 赶紧投资。 起码不管他的这个人事或者是社会关系上的运怎么样，起码他的身体是好的。 是， 我给病人治病发现啊，就是我是在改变他的颜色 啊。 他经过我扎针治疗以后呢，他第一个改变呢，你就说本来一脸晦气，一脸黑斑，或者脸上罩着一层黑气，他第一个改变，你知道哪儿变白？ 印堂啊， 印堂开始变白，第二变白哪儿吗？ 鼻头， 眉毛，就 眉 棱 变白， 什么眉毛 啊？ 眉棱骨 啊，眉棱骨啊， 就眉毛下面的这一层皮肤颜色先变 哦， 然后哪儿变白？颧骨，颧骨，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阳气最先恢复，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太阳， 对， 足太阳膀胱经，眉毛眉棱骨这儿。颧骨你知道是哪儿吗？ 颧骨应该是心经吧。 手太阳，小肠经。 小肠是。 你记住，整个脸全是六条阳的经络。 对。 所以这儿先变。 如果脸上发光的话，这人就气色还不错，阳气很足是吧？ 对。 哦。 尤其是印堂，这就说我们这个颜色，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叫颜。 哦，所以这个顺字就是指的你的意思就是鼻涕没流下来的样子。 嗯，对。 那为什么这个跟顺有关呢？ 它不是逆，它不是倒流。 是，那再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话题哈， 嗯， 就讲东部暗桥， 讲的主要是讲了一个暗桥的问题， 对， 啊，意思大家呢，夫妻互相做暗桥的时候，记住，光用蛮力不对 啊， 先摸摸你这手热不热， 心怀爱心， 哎，心怀爱心也得行，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对， 心怀爱心自个儿没力没气你也不行啊， 对， 所以这个按摩不要在冬天做。不要在晚上做。 哎，那应该在什么时候做？ 阳气初升，大早上起来，别人锻炼，你让人给做按摩， 啊，这很奢侈啊！ 哎呀，我告诉你，中医真的要中医可以将就 啊， 简便连夜， 对， 也讲究， 嗯， 真讲究起来，绝对是一种贵族享受。 对，应该是早上按摩， 阳气初升的时候， 嗯， 你如果请不起按摩师，自个儿去导引吧。 哎，就导引做各种的那种动作， 是 拉筋屁股， 是我们中医的那些传统的动作，五禽戏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做这些，导导自己的气，引引自己的气。 那在早上最应该导哪一根筋的气呢？ 因人而异。 比如像我们的脾湿的人，怎么办呢？ 脾湿筋就是导脾胃的气。其实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学五禽戏 啊， 动物本能，你在特别入静入定的状态下，你会做出一些姿势让自己舒服，那个姿势其实就是五禽戏和太极拳里面的 很多自然的姿势， 对， 这都不需要你刻意去学，先天本能都有。 嗯，太好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差点说出动物相对论，金 国 金贵真言论。我这样的非常感谢徐老师，谢谢。 好，再见， 再见。